缅怀金正日阁下奥地利委员会11月7号在维也纳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有意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、不朽业绩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先进革命业绩。